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点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一枚柑橘表面光，不剥橘皮丑不扬，把戏功夫都在外，是最怕皮破揭暗疮。列位看官，今天咱们的成语故事叫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话说呀，这个刘基他是元朝的一个进士，后来呢辅佐了朱元璋，当了明朝的大臣。其实来说呀，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啊，曾经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叫做卖干者言，他呢就是借卖干者之口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统治。那个时候呢，这个柑橘啊很难保存到夏天，但是呢在杭州城内就有这么一名小贩，他用一种奇妙的方法可以把这个柑橘啊保存一年。当别人的橘子都卖完了之后，他就把自己保存的这些柑橘呢拿出来出售。这个柑橘啊一眼看下去外表啊仍然是这个新鲜诱人，黄金欲滴，于是呢好多人都争着抢着要买他的柑橘，也不在乎价格高出10倍。你看那边卖橘子他可来了。 哎，卖柑橘卖蜜柑，我这的蜜柑最新鲜，快来瞧快来看。 哎，卖橘子的， 橘子就是我这儿见。 咱过去看看去。 不是，你这天还有柑橘。哎，瞧瞧瞧瞧， 怎么弄的？他这是 你看这橘子长跟甘蔗似的。 哎呀， 都那么 长条的橘子呀，不像话。您快来瞧， 你不是卖甘蔗的吗？你卖什么的？ 看看咱这橘子的成色。 哎呦， 怎么样？ 这一下这个 不赖。 哎， 你再编两句我就买一个。 我这橘子特别甜，你要是不买得等明年。 你等明年， 这话倒是。 那咱等明年吧。 等明年走吧，走吧，走吧。 再编两句就买嘛，怎么等明年？ 确实啊，看你这橘子成色不错，这都过了一年了啊，还这么新鲜，怎么卖啊？ 哎呀， 我这个保存到现在不容易，一斤得卖一亩地。 什么？ 一斤卖， 走走走走走走， 我一亩地能长出一树来，知道吧？ 一斤卖100个人民币，100个铜钱币， 哎呀，这个费劲， 不是那也太贵了。往日来说，那都是一斤10个铜钱币的包，你这100个， 你想10个， 你怎么不抢 呢？ 你看看，一分钱一分货，十分的价钱买不住我呀，他都给我编好了。我这保存的快1年了， 行，让尝尝吧。 不长呢， 长二斤， 不长，这长多少斤呢？还长二斤？ 我看甜不甜啊？ 这不行， 保质保量啊？ 那不行， 看挺实在的，给我称二斤。 橘子不得称二斤， 称二斤。 对，您看这个2斤高高的， 高高的， 2斤高高的。 好， 哎呀，怎么样？你这一看看这个橘子，哎，快来瞧，快来买，快来看，快来尝。哎呀，今天不买后悔啊！ 哎呀，这个橘子上市诱人呀。保存的这么完好，真是金黄玉滴。 不，您看，这位老爷就是内行，哎，货卖于十家嘛。这位老爷怎么称呼啊？ 我姓刘， 您的叫什么？ 叫刘伯翁。 啊，刘伯翁啊？ 哎，不是伯翁 啊， 是刘伯翁。 那这刘伯翁，我听清了， 是温度的温，不是老翁的翁。明白了吗？伯翁， 温度的温、啊， 哎，温度的温。 哎呀，我这说话多别扭啊！ 你管我叫，我要两篮。 哎呦，这才叫真 买。 两篮， 每篮子里给我放一个。 哎，不是，你是买篮子来了？没听说过。 我的天，这家伙买2两篮的 篮子，这是太 两篮啊！ 叔，拖吧他， 叔叔多大？这，我给您送到府上 啊！不用，给我系在马椅后头就可以了。 系在。那蚂蚁拉得动吗？ 不是蚂蚁吧？ 哦、 蚂蚁， 谁这么说话呀？来， 我这个儿化音不太好。 蚂蚁儿那叫、 哎、蚂蚁后头。哎，这跟你是文音。 哎呦，还给我那叫蒙音 啊！你看 蒙油， 我老出来这个口音不是很抓呀。 蒙油， 蒙油， 蒙油，哦，蒙油，有蒙油。 银子拿好了，银子， 谢谢。哎， 在刘吉刘伯温家的花园之内，何家人和请来的亲朋好友啊，一共是10多个人聚集一堂，哎，桌上就摆满了这满盘的黄金橘。 你看这玩意儿真奇怪啊，过了个熟干的季节快1年了，还这么新鲜。哎呀，你看我这个哈喇子滴滴答的，我这胸口，哎呀，我这裤腿，哎呀，鞋都湿了。 你是尿了吧你？ 哭血！ 瞅你这点出息，我告诉你，你别说你，我告诉你，我也这东西可太好，这得多好吃啊！ 金黄玉滴。 不是，我说二位，你们再留一会儿，我这都擦地了。 哎，您就赶紧说什么时候 上坟墓吧。哎， 诸位邻里，今日是闲暇的无事，请大家休闲品柑。 嗯， 这呢是我路过杭州李巷啊，有一位卖柑的。简直是新鲜诱人，是金黄玉滴，我就买了2篮招待邻里，咱们休闲边品柑边聊天，好吧？ 好，太好了，您快点来，我们先尝这个。 来，给我拿一把小刀。 给你。 咱们破柑赏鲜。 开始。哎喂。 哎呀， 我说老李，味儿是不是你？ 什么叫是不是你？ 你看见就是你，你身体的中后部位你来出来， 谁呀？就是你， 就是你， 你放屁 瞅别人， 就 是 你放的，就是你。 这太这什么呀？这是 味儿啊，那么味儿，这怎么吃的？ 问， 你们都糟蹋了吧？这怎么回事啊？刘先生，这个事 怎么了？ 您看看这里边全是败絮，这怎么吃啊？这个恶臭啊！ 这味儿，这啊，谁能顶住？ 诸位，我确实是没有想到，我光看外表那么漂亮，不知道里边是败絮腥臭。我不是有意的，实在不是在众人面，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就我就买了，看着挺好。抱歉啊，我可能也是上了这个小贩的当了。 要我说，这小摊贩可太可恶了啊！说卖这些钱，他告诉 这大人好心好意招待咱们，这不怪咱， 啊、 他们找那小贩去， 找。话说着， 众人就来到了杭州大街。这卖柑者呀，还没走，还在那儿喊叫。买柑的人呢，是络绎不绝。 来卖柑，来卖柑，我这的柑橘特别的甜，你看我柑橘多新鲜，快来往这儿转一转，快来往这儿看一看。我 带着你的， 我怎么唱串了？ 不要再唱了。你是卖元宵还是卖柑的？看你就不是专业的。 怎么又来买了？ 你这个破柑能吃不？ 多新鲜呐！柑不能吃，什么能吃啊？ 你看我刚才 吃啊，这不是对不起，这就不能说、啊。 废话， 柑不能吃，什么能吃？秤砣能吃啊？ 那咬得动吗？那个 还是的呀， 四个坛儿的咬不动啊。 对对呀、 啊，你看我从你这买的，我刚才噗呲一下捅开的。 怎么了？ 你看看，外面是金玉其外，它败絮其中啊。你这简直是坑人。 怎么叫坑人？怎么叫坑人？我这叫麻子敲门，坑人到家了。 行了， 不是，他不光他不能吃，他还可以上供吧？摆上他又漂亮又专重，神仙一看都感动。哎，奇怪， 你唱个副联播，他怎么了？你干过多少个行业？ 诸位神灵他不会见怪。 我告诉你，你在杭州大街上公开骗人，该当何罪？ 哎呦，您可严重了！现在这个世道浮华，我不过是糊弄小儿赚点吃饭的钱就是了，这怎么叫骗人呢？ 你这是盛世道明， 欺世道明， 气死我了！气得我欺世道明，骗人钱财，罪大莫焉， 你叫罪莫大焉！ 你气死我了！你知道就行了，我骂的就是你。 哎呀！你看先生，您这个穿着打扮，您是当官的，我这一个卖柑橘糊口的，那这充其量是小欺小骗，现在当世之内大欺大骗层出不穷，您都不管，管我干什么呀？ 你说这个大欺大骗？ 对啊， 哪有大骗？ 哎呦，大人呐，那些穿着光亮甲胄的武将威风凛凛，比古代的孙武子还神奇，懂兵法吗？那是拿钱买的官。还有那个衣冠楚楚气宇不凡的文官，那能治理国家吗？天下道口横行，他们管得了吗？老百姓水深火热，他们解救得得吗？现如今的无官不贪，你们谁敢出面管管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一团混乱，法纪败坏的不可收拾，他们呢一个个是锦衣玉食，山珍海味，琼浆玉液，高头大马，道貌岸然。我这么一个卖柑的，大家根本就瞧不起我，就说我是小欺小骗小儿科，你管管那个大欺大骗去吧，别在我身上做文章。刘先生， 唉，要说元朝啊，它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就凭他在政治上横行霸道的做派，人民是无法容忍的。元朝人呢，把天下分为四个档次，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以蒙古贵族为最高，在法律上呢，可以分为十个等级，这就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公、七烈、八民、九儒、十丐。这种人呢，就在整个朝堂之上和庙堂之间要画道道，制造矛盾，所以呢，元朝不可能长久。刘伯温就借着这一枚橘子比喻元朝表面光鲜，实际上是暗流涌动，矛盾极深，也在告诫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只有提倡人人平等，方能够长治久安。正经小贴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什么意思呢？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它意思是外面像金像玉，里边呢却是破棉絮，比喻外表漂亮，内里破败，具有华美的外表，实质上却一团的糟糕。金玉比喻的是华美，败絮指的是烂棉花。这个成语呢，现在常用来形容某些华而不实、外表光鲜美丽而无有修养内涵之人。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鲜鲜鲜鲜鲜鲜鲜鲜，多安心变真新鲜。 狄仁杰断案新编第四季，7月23号 重新起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30，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我们新编真新鲜， 这不是海鲜？ 你成什么了？ 以德报怨太宽容，海涵丘壑藏胸中，大国气象有度量，宵小琐屑就不同。各位看官，今天这个成语故事叫做以德报怨。话说在战国的时期，魏国有一位县令姓宋，人家呀、都称他叫做宋县令。他呢驻扎在魏楚的边界之上，当时这个魏楚两国农民呢矛盾非常的深，宋县令呢就为此事伤透了脑筋。这两国边界农业兴盛，农民大都以种瓜为生，说这一年夏天雨水勤快，两国边境的瓜苗都绿油油的生长满地，可一进夏初天气干旱，有的瓜苗呢都已经枯萎了，大家的心里头啊是十分的着急。说这一天红日当头，遍地瓜苗都在枯萎之中，一老翁望断了云端，头上系着柳条，哀叹道： 这天儿也太好了，什么时候能来一场雨哟？ 老张，你这是在祈求龙王吗？ 对呀、你看这瓜苗遭受旱殃啊，我这个瓜苗啊遭受旱灾快一个月了，再下去这瓜苗难保啊。去年呢、我们这个瓜苗啊是遭受了雹灾，今年啊， 你等会儿什么叫雹灾啊？ 就是去年啊我们这个果园雹的那个灾啊，去年我们遭受了雹灾，今年我们没有遭受雹灾。 雹灾 今年没有遭受雹灾，今年是叫遭受旱灾，旱灾就是哎呀没有雨，瓜苗难保，吃什么呀？ 吃你吃呗， 吃哎呀，瓜苗难保吃什么呀？ 那你也不能求雨呀，是不是？封建迷信的不可取，知道吧？ 怎么是封建迷信呢？这是心诚则灵，心诚则灵。 我也是愁了几天几夜没睡觉了，发愁这个旱情啊，你干等雨它是不行的。咱得组织人上塘里取水浇灌呢。 对，我们村的年轻人都在担水浇灌，等于是指望不上了，就担水浇灌吧。好在今年这个瓜园没有遭受暴潮。 不是，你怎么突然间这说着说着口音还变了？ 不是没有变，刚才我怕你听不懂我这个普通话。现在 我不更听不懂了？ 不是听不懂家乡话，现在我看你听得懂，我就说家乡话了。 确实这么说挺朴实的。 说家乡话， 你确实是。哎呀，你这怎么办呢？也没个小青年。 宋县令好，我这个肩上有担子，回头再跟您说话哈。 好嘞，这就过去了，就应该这样嘛。你光靠天的不行啊，老天爷下雨也不通知咱们呀，咱们也摸不透他什么时候下雨，来抓紧时间啊，能灌一灌的咱们都给他灌一灌。 好， 最好啊能今天晚上之前给他灌一遍。 好，小伙子们加油干，加油干，小伙子们加油干。 与此同时，楚国的百姓也在查看瓜苗，红日当头，个个都是汗湿衣襟。哎呀，我天哪！我就发现一个怪现象啊！你说这个大旱一月，在这个楚地瓜苗可都快旱死了。你们往隔壁看看去，好家伙，那个魏国那瓜苗咋一片的绿油油啊？这太让人羡慕了。 是啊，这大旱天的，他那这郁郁葱葱、毛毛生生的，让人羡慕啊！ 是不是啊？这不公平啊！这事儿啊啊！ 这偏向的魏国， 我跟你说，这玩意儿你也不能说老天爷偏向，人家守着那个沟，他就能淡水浇苗，咱们他没有沟啊。 要说这个老天爷就是不公平 啊！ 咱们要有沟，咱们国就没有。要有沟的话，他就勾住了。 所以你想咋的？ 那我不行，咱们哎， 啊、 咱们晚上咱们就潜入到魏国里，咱们给他那瓜苗的踩死，对不对？咱不吃，他也别想吃。 这行吗？那玩意儿？ 你行，你试试呗。 那今天晚上 咱也人多， 今天晚上咱就去。 晚上去。 去，好， 说干就干， 等着晚上。这时候，魏国人穿着一套中原人的服装来到了地里。 哎，怎么回事啊？ 昨天还好生生的刮苗呢，今天怎么全给踩坏了呀？ 哎呀，我天，这一定是那个隔壁那楚国人呢，看了咱们这个苗好，他红了眼了。这帮家伙，我跟你说太坏了，净糟践人呐。 就是， 几位，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激动啊？ 哎呦，宋县令您来了。这个给咱老百姓做主吧，您看这个遍地的瓜苗都让他们给踩坏了。 对，就是那帮魏国人干的，他们太坏了，咱也组织人。 楚国人，你气糊涂了吧你？ 对，就是咱们魏国人不能干这，楚国人太坏了，咱也组织人。 对， 到咱楚国的瓜苗去给他踩。 对，踩， 我使劲踩。 对，咱们魏国没人啊，咱们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踩还踩。 对，去。 几位，那他们要再派人来踩，两方就会打起仗来。我认为这不是个好方法。 对待人就得这么治。他先踩咱们人， 哎呀，这个小伙子，冷静一下好不好啊？冷静，咱没有别的办法吗？今天好不容易这个咱们这个瓜苗没有遭受暴潮，没有遭受暴灾，对吧？没有遭受暴灾，可是没有遭受暴灾，遭受财灾。 好了，财灾，听不懂了，老赵啊，我认为你说的很重要。 遭受财灾就是人家来踩咱们的这个灾， 听得跟采摘似的，你知道吗？ 遭受财灾， 财灾，好，行了，你也冷静啊。 没，可是没有遭受暴灾。 好嘞，我 遭受暴灾啊， 这老头也是真急了。确实，我有个好方法，看看行不行 啊？对，咱们听宋县令说，宝宝，大家先不用说话， 你的话就不少了， 都不用说话了， 闭嘴。 宋县令说， 哎，我想法啊，你看楚国人之所以来采咱们的苗，是因为啊，他们没有荷塘，没有水没关系啊，咱们沟里有的是水，咱不妨打通这个河沟，让他们也能感受到我们沟渠之水，他们能不感动吗？是不是？ 我天哪，你这不是便宜他们了吗？那个 就是的呀。 哎，咱们都是大周朝的臣民，胸怀应该宽大一些，咱们同舟共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魏国是平安万代。 好，这方法好，这方法宋县令这个想法很高妙，哈。熊先生这胸怀大啊， 我觉得 猜的呀就双杀。 老先生，我觉得你这个岁数就该退休了。 不得有，哎呀， 我知道你不服老， 我不服老，我要看着今年的官员都没都说。 那你就砍个就好了， 砍个，我不说话， 嘴就给比上吧。 不说话，再见。那我就不说话，我就砍着你们好好干，这样就咱们官员就都不用遭受暴潮了。 县令，咱干活吧。 干吧！ 宋县令这一招果然奏效，魏楚两国边境的农民因为这件事也是长期和好，互敬互谅，再也不会互相设防、互相打闹、惹事了。以德报怨呢，意思是指不记别人的仇，反而给他好处。这个成语呢告诉我们，既然生活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谁有困难都是大家的困难，大家伸出手来互相帮助，以德报怨，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生活在一起，不如意的事儿太多太多，如果揪住不放，那就会酿成祸害，如果不计较这些小小的不如意，天下就会一片的光明。以德报怨呢，就是修养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愿你在碰上不如意的事，多想想以德报怨，会使你受用一生，免灾免难，也是作为一个人立身之法。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米呀 ，out 了。 怎的？ 现在什么最流行？ 什么最着听？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7月23号重新起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喵。 别猜了，这是啥呀？ 没听说。 还有吗？没了就。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